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Movie English， 现在是越来越多同学已经开始来 try movie English， 要尝试一下电影去配音了。 Yeah, right. 这个大家可能已经听了很多同学自己的 Showtime 展示以后，也纷纷的想跃跃欲试。Why not？ 为什么不呢 ？Just do it. Just try it.我们的课堂给大家提供了机会哈，每次上课一开始这十分钟就是各位同学的 show time 展示时间，只要你上节课认真听了老师的指点，好，老师的这个细节的讲解，你只要去反复的练习模仿，肯定会有你自己的精彩。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所以啊，等同学们直播间到位了啊，我们现在一开始就赶紧来进行上一周我们学到的啊那几个小企鹅。是吧？ 是啊， 小企鹅以这个 Skipper 为首的小企鹅啊，他们这个密谋劫船、那一段非常精彩的人物个性，看看这一次老师挑选出来了哪些同学在我们的课堂上进行点评呢？第一位，神奇猪猪。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 code Skipper. I can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emo.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wo.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s a gold fly. Rico. 好，谢谢，有请老师点评。 嗯，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同学说的呢，我觉得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给他的建议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节奏感提起来。Progress report.然后再把情感结合起来，因为人在特殊情况下表达内容的时候的语速和情感，其实呢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啊，所以要有点力量，有一点急迫感啊。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像这样的句子读不能读成两句的感觉，要读成一句的感觉。You, higher memo, can you read? 这时候呢，自己发声的位置要向上调，然后呢，气息的力度要加强。 嗯。好，神奇猪猪啊，你发现你的每个句段之间的间隔是比较平稳的，间断很平稳，所以你需要更多的一些轻重缓急来表达情感。 是的， 大哥。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 code Skipper. I can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emo.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Africa, that and a good fly. Rico. 好的，非常好。 是好多了啊。第一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说第二句 ,It's an older code, 注意连读。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啊，连读节奏都属于我们讨论的，其实我们说的第四个步骤，就是一定要在一个句子当中保持时快时慢的语速，把握好关键词最慢，其他地方快，其中连读失去爆破最快的原则。 你看这个同学一上来就让人感觉到感情怎么样，很充沛，哎， 对， 轻重缓急 特别 有感觉，也 有， 所以你就会哎被他的这个配音就带进去了， 是啊，有精神头哈。 是的，好，第三位同学叫做第一次参加的啊，海西。 Progress report. It's not a gold skip.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emo.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ee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en go to fly. Rico. 谢谢。 是。我们从开头的还是第二句 It's not a cold. Cold, 地势去爆破 It can't make it out. 啊，这句话出错率会比较高，也是最有魅力的一句话。Chris Miller 讲的这句话真的特别好听，但是学起来的时候大家注意自己，第一我们说的这种节奏 的管控。另外一个来说呢，气息的位置大家都在试图去想办法达到那种感觉，低沉沙哑，赋予那种男性的魅力，对吧？那么我想这个需要大家在反复听当中还要抓住人家原声的那种特点和特质啊，然后再指导自己的口语。 好，接下来是 GP Burglar's report. It's not killed, skipper. I can make it out. You, I remember.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hite Nil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en gonna fly. Rick. Rico. 非常投入，非常投入。注意元音和辅音的发音饱满度和精确度。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这样的字呢，我们说其实还需要提高一个要求，就是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啊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不是表面的嘴，是里外通透的那一种感觉。给提个方式啊，给你们提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在读的时候有一种打哈欠的感觉。Progress report， 这样呢，你就增加你那种共鸣的区域啊。另外呢 ，It's another code skipper， 一定要原辅音精确而到位。这样的话呢，再结合你刚才那种用心和情感，就会更好了。 好的，咱们配音啊，这首先你那个所有的字的发音你得发对了，而且你不能增一个字少一个字，是不是？这个基本的准确性是最基本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来听嘟嘟。 Progress report. It's a note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re memo.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ain't gonna fly.Rico， 这个比原声的速度好像慢一些。 是，其实，在英语这个配音当中，我们要把自己的朗诵的这个速度跟原声呢做到基本匹配，这是一个大家学习的参照物。另外一个来说呢，英文的单词在实际讲的过程中呢，也有短元音的就要短促有力。啊，双元音要足够饱满，长元音要长，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这就是音标的作用。比如说第一句 Progress report， 它就不能慢，这句话慢了就不行啊。It's another cold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make it out 和 cold， 关键这个双元音就非常饱满。You hire memo， hire 元音饱满， memo can you read？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对吧？长元音就长 read， 所以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把握好音标给你的提示，也是一个方法。 好的，谢谢老师的点评。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新同学啊，杨小四。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er code skipper. I can make it out. You hire memo.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and Girlfly, Rico. 这个同学都挺认真的哈。我们在点评的时候，希望大家呢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是希望你们说的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也尽量的话呢，会提炼出你的优点。比如说这个同学的声音就很有磁性， 对 啊，很有磁性。 对，然后他需要增加他的表现力。 然而我觉得表现力的基础就是基本功，基本功要扎实，所以你的元音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erfect 这样的单词不是读成 perfect，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千万不要在基础的音上读错，好吧。然后呢，另外来说熟练度也很重要，就是咱们在录音的时候一定要千锤百炼。我觉得在听的问题上，这种原声电影有难度，你听一百遍不为多，实际在训练中你读五十遍也不多，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遍数先到位。 对，你既然要把你的作业提交到电台上来啊，播给这么多人的听，那么你肯定要熟读成诵，你至少要有一定的熟练度，是不是？ 对， 我们这些提交作业上来的同学们，他肯定自己下来都是练了很多遍的， 很多遍， 然后我们再进行筛选，才来进行播出的。 对， 哎，是不是？所以啊，大家下来真的是要多练啊！非洲第一百 ，Progress Report. It's a note called Skipper. I can make it out. You have memo.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I'm gonna find Rico. 嗯， 这是一位有模仿力的同学。 对，他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这个同学呢，他在这个，就是我们说音乐感上来说，或唱歌的这种音准来说，还是比较准的。然而我们说所有的配音也好，朗诵也好，还是歌曲也好，我们开篇第一个词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两个单词一句话，我把你就带进情境中，所以你的第一个词 Skipper 说话的时候 Package Report 命令，而 Penguin 就是 Kowalski 说话的 It's another call Skipper can't make it out， 要前两句话让对方感觉到什么呢？他在跟谁对话，我听的是谁的声音，是在什么环境中，把人快速带进去，靠前15秒前两句话。 嗯，好，接下来我们听两位同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他们的表演。D1CH Progress Report. It's an old coast kee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ammal.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That ain't gonna fly, Rico. 嗯， 好，这在男生配音当中是比较出类拔萃的。 是的，非常好。 老师都觉得没啥可说的哈。 嗯，对对，就是再细腻一点就更好了。但是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他要想驾驭什么样的语段是不难的，对于他来说真的挺好。 D1CH， 你在直播间当中告诉大家，你平时学英语都是什么样的方式？反正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挺勤奋的。再来欣赏一位小白英子。 Progress report. It's another code skipper. I can't make it out. You, higher memo. Can you read? No, Phil can read though. Phil? Ship to Kenya Wildlife Preserve Africa. Africa. That I'm gonna fly. Rico. 这还原度就相当高了。 相当不错了啊，非常非常好，特别自然。其实到最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同学他讲英语的感觉气息很舒服很自然，所以他读出来的那种感觉呀，不管你从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元音饱满辅音到位，还是说的关键词的重读停顿升降调，还是他的节奏控制以及情感背景，就差动作支持了，所以舒服。 对，你就是你实际上你听他这么一念，你都感觉到他的手舞足蹈吧。 嗯，真不错。 他要是做点这个配音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 嗯，是的， 真好啊，发上来让我们大家都学习学习，脱胎换骨。好，继续往下，我们的这个马达加斯加呢确实是非常的精彩，有很多经典的段落。 Madagascar， 今天我们再回到头到这个动物园的时候，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些小动物们之间的友谊。 OK， 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城市的动物园里啊，狮子和斑马是很好的朋友。哎，照理说在野外狮子跟斑马怎么能做朋友呢？ 对，这不对付呀，势不两立属于是。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一群非常单纯非常可爱哈，一心呢是为朋友们着想的这群小伙伴。 嗯 啊，结下了亲密的友谊，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温馨的互动的瞬间。 嗯，是。 你比如说像 Marty 过生日的时候，你看 Alex 还要为他送上什么生日祝福，还说 surprise， 惊讶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要学习的段落。 Surprise！ 啊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好，今天的句子都是小短句，日常生活中的口语都能用到，所以我们在挑选情景的时候也匹配了大家生活中的需求。 是啊， 我觉得大家都能听懂，除了最后一句稍微有点复杂之外。 对，是， 没 也不难，也不难， 特别简单。来来来，我们来学习，句子量也很少。一开始就是 Alex 啊， Alex 什么人物形象大家还记得吗？狮子 Lion， 可是他是一个暖狮子， 暖狮子哈。拿今天这个社会来说，就叫暖男啊。 对，大家别看今儿只有两个人物，一个狮子一个斑马，其实他们代表两种人。 嗯，是什么样的两种人呢？ 是什么样的两种人呢？ 嗯， 狮子 Alex 在动物园当中是明星嘛，对不对？ 明星， 他 Star in the Sky， 圆柱子，这是他的比较优渥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想改变。 是 ，His life is good enough。 但是 Marty 是什么样的人呢 ？Marty。He's a man of dream. 他是一个心中啊非常有梦想，甚至说是有野心的人。他是一种创业者的形象。 没错。A business runner. He wants to build his own business. 对，他一直在朝着自己的一个目标在走。一直在追求。就说这个事情不管我要干什么，我想要到这个非洲草原去，那我必须都得去。就是这样的 yeah,、right. 哎，所以哈，这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一开始 Alex 就跳出来说 Surprise、 哎、这个咱们中国人用的少啊，外国人在过生日的时候弄点小埋伏啊，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词啊可以练一练同学们的什么呀，一个我觉得热场 warm up， 用它来调整一下今天的状态， 哎， 对不对， 哎， 嗯， 听一下他原因是怎么说的。行吧，挺戏剧性的哈。 是啊， 按你自己的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哈，这个季节到了，春季的时候很多人出来健身跑步，在跑步机里都比较专注，是不是？你说突然间你在跑步机的前面窜出一人来跟你说一句 surprise， 哇哦，这真是好吓人呐、啊、这你肯定一般人都会从跑步机上跌下来。 所以这也提醒了大家，如果有人在跑步机上，你要跟他打招呼，请务必从他的正前方跟他打招呼，不要从他的侧后方打招呼，这样会出事故的。 嗯，而且声音别那么大啊，如果你希望他身体健康啊， 万事如意的话。所以这个 surprise 大家可以自己表达一下啊，热热身。 对，我们一起呢可以，就是英语大声说是没错的，大声说在哪里呢？大声说在原因的地方。 来吧， 一起我们把原因找到啊。 嗯， 我们看 surprise， 那么我们把原因放在哪里呢？肯定把气息放在那个位置。I， 我们一起来变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对，你不能整个单词从头喊到尾，那也 surprise， 那给人感觉就很不舒服啊。 其实无所谓了、那每个人给别人惊喜的方式都不一样。 没错， 有的人喜欢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有的人 说小点声也可以，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对，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对，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喊，提醒一点，有的时候喊的不当就会失声，瞬间你会特别难受，所以要保护自己的声态啊。 啊，对 ，surprise， surprise， 惊喜吗？ 惊 喜吗？这位老师是读出了 Alex 的那种感觉啊，非常活泼啊，非常外向啊， 是 啊，开朗。 其实我是个特别内向的人， 是吗 ？Yeah， of course。 哎呀，不认识啊。 嗯 ，Marty 啊，我们的斑马，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他是这么说的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me alone. 好，这两段话要求挺高的。 对，那 Chris Rock 是 Marty 的配音演员，他呢本身也是和 Eddie Murphy 一样都是黑人，所以在不同的电影当中总能见到类似这样的角色，因此他说话的时候呢语调向下沉，这是他的特点。另外一个来讲，我们看关键词第一句 Alex。人名字 interrupt daydreaming， 而第二句呢 zebra， 注意舌尖的位置，舌尖底下齿背 zebra， zone 再底下齿背 zone， alone， leave him alone， alone 这个词注意鼻音， 控制牙双齿上下牙齿咬合在一起读出来的音 alone， 最后要有一定的震动啊，这样我们就所有的关键词大家注意不多，每句话都那么三个左右两个左右，但是这些词在里面起的作用极为重要。 好，关键词给大家梳理了，第一句、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Do not 强调的是 do not、而不是 don't。 对 interrupt me、interrupt me 这里有个连读、interrupt me when I am daydreaming、当我做白日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嗯，是的。那么我们这个句子的关键词也说完了，我们的停顿呢大家关注一下，我会把停顿读出来，到停顿之处我会说一个词叫 pause。 Alright Ready Alex Pause Do not interrupt me Pause When I'm daydreaming。 Alright 所以大家能看到停顿就是两处啊，我再读一遍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下一句的这个停顿更简单，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PauseLeave him alone。 两句话的语调是类似的，所以大家在这个降调的控制上可以一气呵成。 第二句里面的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这里它读得很快、zebra's in the zone 这个单词要读好了， zone， zebra's in the zone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alone. 还押韵的呢，还、 他特别有语调啊。对，这让我想起了 Two little blackbirds sit on the hill, one named Jack and one named Jill， 全都带语调，全是押韵的。 这是儿童 rap，、是不是？ 可以那么说吧。 这从小就得培养。 我就喜欢小学前四五岁孩子学这样的东西。 儿歌 rap。 对，你别看这个，就是拿到大学里面去给人家讲，一样不懂。好多人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儿歌竟然都没学过 哦， 对，或学过以后根本早就忘掉了啊。所以这句话让我们可以找到韵律感啊。下面一步很重要，就是它的节奏如何控制。 Alex Do not 我们把节奏啊和语调放在一块儿，大家仔细听一下。 Alex 这样 Do not 声 Do 和 not 之间是声的关系。 Do not interrupt me讲 When I'm daydreaming 讲啊，这句话就一处小声调是在 Do not 之间。那么整个这句话的节奏呢，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那个 not Do not interrupt me， 那个 T 失去爆破， Do not interrupt me， interrupt T 也失去爆破。注意后面 When I'm 连读，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I am 这有一处连读。第一句话呢就是刚才说的几处连读技巧，接下来读一遍仔细听。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 am daydreaming. 对，每个单词都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往下带着，就是黑人英语的特点。其实我们倒不一定非要讲这种黑人英语啊， We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而是我们要学会一种降调。如果我们天天都练黑人英语，就真的以后一天要讲黑人英语了， 也都可能，完全可能， 真的有可能。 大家在课堂上先听声音，然后记住这个声音啊。现在来记声音、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 am daydreaming.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对，第一个是节奏上韵律上向下，第二个是节奏快，这是它的特点。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 am daydreaming。 对，我们可以在节奏上呢收紧一点点啊。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大家看这个 daydreaming 这个词为什么要重读呢？因为这是全篇的一个核心词语。这个斑马 Marty 全靠他内心的这种愿景来带领他生活和前进。 嗯，是的。 所以 Marty 他虽然说和这些朋友们之间也有很深的友谊，但是毕竟他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Marty 呢本身也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那么一 一个角色。所以他虽然说在情感上很有怨气，你想想，如果有人吓唬你一下，你从跑步机上直接摔到后面去，你起来的时候你都懵了，那你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肯定是不舒服不高兴啊。 对，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你不要打扰我。 对，他用了什么呢？他其实用了 do not 开头，其实一种命令啊，不高兴啊，所以说话的时候也挺干净利落。 是是是，他这个 daydreaming 并不是一个贬义，反而是个褒义。 对， 因为这是他的冒险生活要开始了。 是的。 好，他说 When a zebra's in the zone， 这个 zebra's in the zone 这个值得好好练一下。 对， 当一只斑马在他的 zone 区域里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哈？ 其实就是他在梦乡当中。对，在梦乡当中，在专注时， 在他自己的区域里的时候，在他特别专注于自己的时候， leave him alone 的意思 alone 就是别去打扰他。 是的，这句话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升降调呢，仍然是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肯定是降调啊。那最后就看什么呀？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节奏啊。When the zebra， 注意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zebra 撇 s 和 in 之间是 in the zone 啊，有一个连读 ，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连起来读成 leaving。him 这种 h 开头的单词在和前面连读的时候 h 不发音，所以 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leaving 和后面的 alone 之间也有连读 leave him alone 啊，这样的话呢，一看三个单词是完全的连读关系。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聊天室位同学说这句全是电流的声音 z z z， 确实 the zebra's in the zoneZebra's in the zone， 电流的声音。 哎，我们听一下哈，看 Marley 是怎么说的。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me alone.、 Oh, zebra's in the zone， 你看他这个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alone、 啊。感觉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挥舞起来啊，手指向下那种感觉。你可以尝试着这，我觉得这也算半个 rap 的感觉吧。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你们听黑人的 rap 听太少了。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的话呢，可以找这种感觉。这真的英语是完全可以每句话配个肢体的啊。好，我们把上下句连起来，找一下整体的感觉。第二句仍然是有怨气，和第一句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很有那种的感觉 啊。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对，其实大家读他的英语不一定很适应，但是一会儿学到 Alex 的语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舒服很多啊。 Alex 嘛，说话是吧就很清楚，感觉受过教育的那种。 对，然后有专家说这个像 Alex 他们这些配音演员都是在纽约混的，功夫熊猫那批人都是在洛杉矶混的，所以都有各自的文化。 哎，纽约和洛杉矶就是很有各自的文化， 没错， 都是就是泾渭分明的， 不是一对的人， 不是一对人，但是呢，他们能做出不同的影片。这段里面啊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两句话是连说的。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这是考验大家的地方。Zebra's in the zone，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leave him alone。就是你在说黑人的配音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听着不清楚，但是说的又很清楚的感觉讲出来。 其实这个我们说吐字清晰是对的，对吧？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呢，都会带一点。最后，由于你非常熟练，会有这种感觉也是合适的。比如说，我们说天安门，那说天安门，和大家这么说吗？也不一定。真说的时候就不这么说了，叫天门，去哪儿？去天门，去天津的劝业场。你会说劝业场不会？当地人都说劝场。啊，所以我们呢要合理的对它进行这个轻和重的把握啊。 对，好，接下来这个 Alex 就说 ，Come on, Marty， 哎呀，没事了，好了 ，Marty，just wanted to， 只是想要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嘛，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来听第三句。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这句话哈，你们给朋友们说生日快乐的时候，难道不这么说吗？ 对， 一定要学会。 这句话超好用，全年12个月都好使啊。Come on， 当然我说 Come on Marty 是什么呢？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加一个 Come on 来调整对方的情绪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 ，Marty 是关键词 ，Happy Birthday 是关键词。啊，知道了关键词之后，我们看一下停顿的位置，其实也非常清晰。听老师读一遍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很明显，在 Marty 的后面，我们看这句话的语调 ，Come on, Marty， 升调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降调。对， 它好像整体是扬上去的，是不是 ？Just wanna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还是 Just wanna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Just wanna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那最后，对它整体中间往上扬，后面还是要下来啊。这样说一句话的时候呢，可能听起来要舒服很多。 嗯，来听听。 Come on, Marty. Just wanna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一个是一个一样的一个平调的哈、嗯、，Just wanna wish you a Just wanna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嗯，它是在 happy 的位置拉上去的、嗯、啊，因为就像一部电影一样，要有高潮，但不一定句子要有矛盾，对不对？所以每句话呢都会有它致命的亮点啊。Happy birthday 是本句的核心。 哎，其实它也符合中文的这种说话的方式。 符合。 好啦 ，Marty， 我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嘛。 嗯， 就是这种声音。 一定在快乐的地方把音调拉上去，让对方感觉到，嗯，确实你是祝我生日快乐。你不能说、哎、祝你生日快乐，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不行。 对对对。 哎，前面呢有点稍微的抑扬顿挫哈。Come on, Marty。 嗯 ，Come on, Marty。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我们看一下他的。节奏如何控制 ？Come on， 连读，跟着起来 ，Come on。好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happy birthday。我们看一下 ，Just 替十句爆破 ，Just wanted to， 弱读成 to，Just wanted to，Just wanted， 那 wanted 读成 wanted 是其实这时候 t 中间的 t 十句爆破的处理的方式 ，Just wanted to t 和 d 之间再次怎么样？融合到一块儿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第再次失去爆破，所以 wanted， 啊，注意这一点 ，wish you 读成 wish yeah，a happy birthday，come on Marty，just wanted to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啊，是这样，他就把这个。这句话一气呵成讲出来了。 Hey, 对， 注意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对， hey. 他也被吓着了，他也被吓着了，所以他赶紧也是，哎呀，得解释一下，这个让人摔一个大跟头不合适啊。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赶紧用这句话补一下。 Hey.有点愧疚的解释， 也放不开啊，有一点放不，但总体 Alex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呢？孔雀型性格的人，对，非常的开朗，喜欢展示自己，有很有范儿啊，很有范儿的一种感觉，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怎么样，仍然是那种大开大合的感觉。 对，他就是一个很坦诚的人， 嗯， 就是很典型的美国人的那种阳光男孩的个性 ，open。Wide open， 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嗯， 这什么 the、嗯、 direct and open， direct and open， yeah， 就是很直接的。 啊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其实、 啊、有感觉， 对，其实这样的人打交道是很好的，很方便的，就有什么说什么，很直接的，嗯、对不对 ？Straightforward， 对， 这样的人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嘛。好 ，Marty 这个时候就说：“哎 ，Hey man， thanks。” 哇，他情商真高哈、啊， 马上就过来了。 摔明白了以后就， 谢谢伙计啊，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啊。第四句 ，Hey man， thanks。 Hey man, thanks. 你看这个 ，Hey man， 叫 Hey man, thanks. 是笑着说的啊， 而且是这种黑人的小声，对不对？ 这个他的情绪也是翻篇也挺快的 啊， 非常开心。 嗯， 因为毕竟 hey, man, thanks， 毕竟怎么着，祝你生日快乐啊，谁不开心呢、啊？ 嗯， 是吧 ？Hey man, thanks. 嘿嘿嘿嘿嘿，那个嘿嘿嘿，我们都学不来。 嗯，对，就是他笑着说嘛，高兴。 高兴哈，大家自行发挥好不好？啊，来听一下。 Hey man, thanks。 你就把那个 man thanks 学会就好了。 是。Hey man, thanks。嗯。 Thanks， 很高兴的那种， thanks， 谢谢。Thanks。 嗯。 是吧？有调调的。 对。 Thanks。 对。 好，再来啊。 Oh 啊 Oh,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Hey. 好，接下来就是 Alex 的大段落了。 是的， 他首先说，他说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这句话也非常的实用啊，非常实用。 我有些什么东西呀，塞在牙里了，叫 stuck 就是卡，塞的意思。 对对对对 ，teeth 吃东西吃的塞牙了， 塞牙缝里了。 对，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关键词 stuck teeth 啊 ，stuck teeth。Stuck 是卡的意思啊。I get stuck in the elevator between 17 and 18. 就是我在17和18层中间卡住了，这词儿特别好用。Stuck. I stuck with you. 我跟你之间就掰不开这件事情。Get stuck. 它是困住、陷入、卡住的意思。 对。所以挺好啊，这个词大家多留意啊。而它的停顿呢，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它的停顿完全是于什么情况呢？是在撒谎，自己在编话，那时候的一种什么呀停顿。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 got 说了两遍啊，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停顿啊。 毕竟你有东西塞在牙里，是不是？多少有点不舒服吧。 对， 所以哈、这个短语 got something stuck、很好，有什么东西卡在哪儿了？ 对 ，in my teeth。 但是没有人随便去跟人家讲，说我这塞牙了，然后呢四处还去求救，就不多见的。 所以他可爱嘛，就是 Alex 就是很可爱的。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后面这句话哈、情绪很激烈 ，It's driving me crazy。这句话也是生活当中常常用到的。 其实我们看主人公就是 Alex， 他之所以可爱呢，其实也跟他的配音演员有关系，他的配音演员是 Ben Stiller， 对， 就是博物馆奇妙夜的那个男一号啊，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然后眼睛大大的，嘴也挺大的，然后喜剧明星嘛。 对，说话也比较清楚哈、 对， 很阳光的感觉， 对，阳光的一个人。 It's driving me crazy， 太 crazy， 真是带语调的，你总感觉到身体的变化啊，这个一种语流的变化 ，It's driving me crazy 啊！就是你要把 crazy， 哎呦，我受不了了，太难受了，你感觉要说出来，你不能说 It's driving me crazy 啊！ 下次谁敢说 It's driving me crazy 的时候，马上就 pass 掉。 对， 你是一点儿都不痛苦， 不痛苦， 一点儿都不疯狂。 就是，所以我们说话呢，要用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语言表达呢给对应上。比如说 ，I'm hungry， 这一听就不饿啊，I'm starving。这一看还能怎么样？ 还能 再忍几个小时没问题。 中气那么足，我哪儿饿啊？我看不出来你哪儿饿。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这个给情感呢、匹配好和单词。It's driving me crazy， 很痛苦啊。 同学们，不是，其实通过我们这个训练啊，就是在学演戏，对不对？你生活中难道不演戏吗？ 哎，我觉得我们培养的是 戏精， 戏精哈。我也想这词儿，我说戏精。倒是一帮，对，其实我现在身边同事都是戏精的，就是啊，全都是这样，天天说话都没正形， 是吧？那也挺 好玩 的，我觉得。 对， 越是戏精吧，这人越单纯啊。 是有上句接下句的啊，对。好，我们看这句话，由于它是形容词 crazy，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把这句话的形容词还要放大拉长 ，It's driving me crazy。我们连起来更容易找到感觉。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一定要把这个 crazy 的句子的这个词的音和感觉读出来。 对，是的。 好，来听一下啊。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听到了吗？ crazy. 是。 那个前面是 它是个四个音， 它各种的呀，对，声音都配全了， 无所谓啊。 其实大家多配点话音挺好的啊，特别好玩。 对，增加一些气氛呗。 就像那个今天检查那录音，那个特别可爱，那个声音哈。 今儿有好几个同学 都做了， 都把那个 非常好做的。 那种无辜的感觉 读出来了哈，小孩甜的感觉读出来了。 嗯、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please, please. 哎，他是怎么读的来着？听一听。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好快，好快。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Out here? 对，这句话的关键不在于关键词，也不在于停顿，也不在于升降调，在于节奏啊。Can you help m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是关键。Out 和 here 的连读会使首字母为 H 的音没了，连起来 out here. Please. 啊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Out here. Out here. Please.啊，这句话就搞定了。 哎，因为一个人在求救的时候，他已经忽略了自己说了 "Can you" 这个词语了。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Please， 就一下就变成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对， 就变成了一个 out here。 Can you？ Can you？ 嗯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对，对。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个特别快的啊，快的句子大家不要愁，就快的句子成就你啊。把快的句子分解之后的话，它没什么难度。真正难的是慢的句子、 反正我们以前也学过了 Can you 是这么连读的，你把它读成很快很快，几乎听不见，就变成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好，然后把重点放在 Help me out 这里凸显，因为你是在求助。 Yeah, right.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听到了吗？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你的重音一定要放在 help 上面，你就不会在 Can you 上面多花功夫了。 没错，是的。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还有一个 please， 反复练啊，多练几遍 please， 一定要练到这个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对， can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you 是这样的， 对，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拜托拜托，能帮帮我吗？呦呦，你看看这他们之间啊，就是说什么事情大家都互相帮个忙，连那个塞牙缝的事情都得互相帮个忙。 对，他要帮他剔牙，帮他把那个东西从里面蹬出来啊，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啊。 所以这就是很多友谊嘛，就生活中很多平凡简单的小事情，对吧？当然还包括那种关键时候，是吧？借点钱呢，是吧？ 是 插个刀啊， 插刀呀，插刀 之类的。但是很多是平凡的小事情， 是的， 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就很亲密嘛。 对， 这种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了。 我觉得也是，你看狮子和这个和 Marty 之间。啊 ，Alex， 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是属于是食物链的关系。 对， 食物链的关系都彼此融合啊。我觉得我们人类一定要跟他们去学习啊。对，我们人也是怎么样食物链呢？但是我们吃什么呀？我们吃动物。我们吃动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之间也要感恩呢？比如说，我们不吃的动物要感恩，猫啊、狗啦， 对， 都可以成为朋友。干嘛要吃它们呢？ 对，实际上咱们人类啊，光是作为一个物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孤独的。 嗯， 你看，我们之所以关心动物，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更大的维度上去寻求一种友谊， 敬天爱人。 哎，我们是寻求一种更大层面的友谊，我们和动物有爱，和植物有爱，这就是一种 friendship。 没错， 说白了就是这种，不是说谁占有谁，谁剥夺谁，谁压迫谁，谁宰杀谁的问题。 对 啊，所以你看，朋友之间，你就要相互温暖，相互关怀嘛。所以我们关心动物嘛，是不 是？ 是 的， 不是平白无故的啊，是人类内心有这个情感的需求。 嗯， 好，接下来 Marty 就说：“哎呀，你这是来对地方了，我朋友。” 我觉得这句话也好用。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来对地方了。 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呦呦，来劲儿了还哈。 对，我们看。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啊， 跟打广告似的。 对，他就是这么一个，他也是兼有一部分的孔雀型的性格啊，特别喜欢展示啊，特别喜欢显摆自己啊。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啊 ，came 马上语调拉上去啊，让对方知道，哼，这回你求到我了吧？ 哎呀，你真是来对地方了，朋友啊！瞧一瞧，看一看，那 Marty 医生牙科博士就在这里啊。 是的。Right place, came 关键词 ，right place, my friend 这三个词都是关键词，关键词多的没办法，你读的时候整体啊都要使劲儿在上面。 哎、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每个词都很关键啊。 然后呢最后是升调，整个还是讲往下沉的。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啊，黑人英语的特点决定的。 O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对 ,my friend, 就是升调它也是带着一点点什么呀，哎，降调向上升。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这个节奏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right, 失去爆破。我发现录音当中很多这个朋友还是在失去爆破这个小问题上摔了不少的跟头。 哦、oh, ， 就是因为失去爆破没有处理好，导致你的发音不流畅，这个问题占到就是不流畅来说啊，比连读严重。 哦、oh, ， 别看是不是大问题，但是一读英语就成大问题了。 哦、oh, 嗯， 对， 好的， 大家还是要录音注意这块啊。 Right place, right place, right place, right place， 下来就50遍，好不好？ 嗯，整个这句子呢，就是骄傲、高兴、开心。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好啊，是啊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好 ，Dr. Marty DDS， 这个 DDS 呢是什么呀？是牙科学博士 ，Doctor of Dental Science， 也可以是牙科博士 ，Doctor of Dental Surgery， 都行， 都对， 反正都是 DDS。 Dental Science。Surgery 都是可以， 他怎么突然就成牙科博士了呢？ 哎呀， 这自封的吧？ 对，说句实话，他们都不识字，正常情况下还能搞出这个来，真是不易啊！ 吹牛啊，吹牛是不打草稿， 嗯，不打草稿。Dr. Marty， 注意 ，DDS is in the house，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闪亮登场。 对对，这个 in the house 啊，就在这里啊，也可以，也有一种说法啊。需要验证啊，需要验证就是免费，免费为你服务 哦、 啊，免费为你， 随时随地为您效劳。 对对，然后呢，我们把两句连起来，找一下它的整体感。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哎呀，真棒、啊！ 对，整体感一定要有啊，因为他说话的时候语调非常有特点啊， 尤其是那个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对。对，所以这两句话呢，我们学完以后，我们能感觉到语调的特点是降啊，那么节奏的特点是快啊，快在哪里？跟大家说，快在连读之处，其他地方不快啊，该慢的地方还是要慢的啊，只不过它连读地方比别的地方再快，整体都在连读之处和弱读之处快的时候呢，节奏明显就快起来了。 嗯，好，最后一句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嗯 ，Please hop on 就是跳上。 对， 我的 top of my 什么什么 table sterilized 的消毒。 Sterilized 消毒的 examination 检查台子。 对，是的， 其实就是一个破台子哈。 是啊，它其实没什么台子啊， 这随时都在演， 对，到处都是台子， 到处都是道具。对、 嗯、 ，If you may， 如果你可以的话，赶紧跳上我的消毒手术台吧。 对，说的倍儿清楚哈。Hop 关键词 ，sterilized 消毒这个词到处都是。今天大家终于认识消毒怎么说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就是什么呀？检查台 ，may。关键词最后一个，好，我们看关键词怎么体现出来。Please hop on top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啊，它是这样把这个关键词凸显出来。第二步是停顿，停顿其实很简单啊，停顿就移出在中间 examination table 那个位置。Please hop on top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停 ，if you may。 注意那个重音在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对吧？ 对 ，hop on 也很重要。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我们看整个这个句子的节奏，节奏。Please hop on top, hop on, hop on 连读。Hop on top, hop on top of 连读。Hop on top of 这块大家要反复多练。Hop on top of, hop on top of.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D， 失去爆破。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Hop on top of. Hop on top of. 对 Hop on top of.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大家在读的时候还要注意把 整句话呢，争取用一口气打通，当然允许呼吸，可是这股力量啊，这股力量就是我们读英语的时候需要做到的，因为它的这种一气呵成的感觉一定要依赖于漂亮的节奏控制。 嗯， 把升降，把我们说的什么呀，关键词之间的所有的连读必须打通。 好，我们今天的句子哈就学习到这些，我们把刚才学到的呢从头到尾来听一遍，一个整体。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好。反正下次检查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分两段啊，你自己挑选看哪一段自己比较能驾驭。接下来我们把每一句话来读几遍，来每一句话读几遍，来老师带领我们读一下。 Surprise! Surprise! 还说第二遍吗？这个 不用说了。 对。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Okay. 再来一遍。 One more time. Good.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Come on, Marty. Just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读完这样的句子心情都好啊。 对。 大家赶紧读啊。马上周末来了。TGIF.Thanks, God, it's Friday. So,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Come on, Marty. Just want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Man, thanks. Oh, ah,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It's driving me crazy. It's driving me crazy.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 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Ha,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Ha,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就有劲儿哈。 哎，对，这两个朋友本来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在互相说、互相玩儿。 对。 哎，这种friendship 就非常有趣。 后来 Alex 也帮他挡了一些事情啊。You mess with him, you mess with me.就是你跟 Marty 过不去，你就是跟我过不去。 哼， 啊 ，Alex 特别仗义啊。 Marty 在，我在。 对，是。You mess with him, you mess with me。 你找他麻烦，你就是找我麻烦。 过不去。 哎呀，这老大风范。 老大 罩着你。 罩着。 老大就是有气场。 Cover you。 老大就是什么？老大就是风流倜傥。 风流倜傥。 老大会给你重赏。老大成为了你我的梦想。 嘿，哈，这一套一套的哈。 行，那我们今儿个这个句子哈，最后请特别老师给我们来一遍啊，整体。 Surprise! Alex, do not interrupt me when I'm daydreaming. When the zebra's in the zone, leave him alone. Hey, come on, Marty, just wanted to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Hey, man, thanks. Oh, hey, I got something stuck in my teeth. It's driving me crazy. Can you help me out here, please?Ah,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my friend. Dr. Marty, DDS is in the house. Please hop on top of my sterilized examination table, if you may. 好， 同学们啊，这个下周这样啊，咱们以后啊，你就挑那么三四句，哎，有连贯性的，哪怕两三句也行。 嗯， 哎，你就把那个感觉、原因啊，这个还原度高一点，你给我们发过来，让大家听听，老师给你评评啊。 对。 咱们不求说一下要配完十句话，因为你有时候啊，你要是后边几句不熟的话，你忘了， 要最后就成了念课文了。 对， 是不是 还是拿出自己最擅长的段落？ 哎，你觉得哪几句你觉得特别好把握？DDS is in the house， 我们还是 如果你喜欢这个你就读这个。 对，我们还是建议啊，初学者从简单入手，找到兴趣和乐趣，水平高的呢就从难度有感觉的入手，挑战最难极限。我们每次教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到每次都有难的地方， 对， 一定都有简单的地方，自己选。 你哪怕就读一个 surprise 我看也行。 对， 我看行。好，咱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啊，谢谢 David 老师。 All right, cool. 好，英语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晚给大家推送学习的音频和全文本，大家周末快乐，下次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意大利人最喜爱的滑雪运动之一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越野滑雪虽然不像高山滑雪那么炫目，但是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飞驰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非常欢乐，不再是初学者的运动，但是也需要一定的正确技巧，特别是耐力。而乘直升机滑雪可谓是将滑雪又滑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也是深受意大利人喜爱的滑雪运动之一。 So many Italian ski resorts offer heli skiing, which is a version of off-piste skiing that involves being taken to your starting point by helicopter. Most skiing is off-piste, and therefore you need to be an expert skier, and many heli ski operators won't take groups without a guide.Italy is the only Alpine country that lacks nationwide legislation governing heli skiing, although regulations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For example, in one region, heli skiing is possible only within strict guidelines, while in the other, the rules are more flexible. The absence of legislation may change in future in response to calls from environmentalists for restrictions on heli skiing.You can contact a tourist office in the region where you plan to ski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Costs also vary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he flight to your drop-off point, the number in your party, and whether or not you take a guide. However, you should expect to pay at least around more than 100 euros per person for groups of 4 or 5 people.For groups of 10 or more, costs can fall to as little as 60 euros per person. 在通常情况下，直升机会带领滑雪者到指定的区域，这只能是滑雪高手或者是滑雪达人才能够玩的了。服务人员没有当地的导游是不能够带领他们去这些区域的，也不会把一群要滑雪的人带到任何一个雪山的高处。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大家是知道的。这项滑雪在意大利还没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有的地方严格，有的地方则不。但是环保主义者还是呼吁应该有严格的规定。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